这是一场炒作的风波，各方势力各有各的盘算，都是圈内人士，很多东西心知肚明。只有陈果这下算是真的从圈外领略到了圈内的风光。换作以前，他绝对是跳出来站在叶秋这边摇旗呐喊的一位。而现在他总算是明白了，这么一场热血争吵的背后流动着多少的阴谋盘算。粉丝们不顾一切争吵想要证明的东西，话题中的当事人真的很在乎吗？这恐怕未必。叶修这淡然的模样让陈果甚至觉得有几分冷酷，他不知道职业圈中有多少人具备这样的素质。但是陈果相信，像自己这样一点小事就上火掀桌的，或许真不适应在这样的圈子中当一个上位者。这种淡泊，这种理智，陈果也认同，但是他相信自己肯定是学不来的。他总是盼着有戳穿家世伪面具的一天，恨不得家世的粉丝一夜之间就通通倒戈相向。但这虚伪中最直接的受害者叶修，从这人身上陈果看到的只有满不在乎。哪怕是和展楼兰等人合作的这一场炒作，看起来也就是顺手为之，顺手给自己留有退路。他又真的想在这样的风波中打击到家世或者说是什么人吗？没有，完全没有。那些满以为受到伤害的，事实上只是在风波中正巧被卷入了，他们以为他们是目的，其实真不是这样。叶修所做的只是顺手利用了一下资源，帮助展楼兰他们炒了一下名气。 你呢？你自己最后又争取到了什么？ 陈果问。 我？ 叶修不加思索。 这我早就说过了呀，展楼兰的工会越受关注，君莫笑越受关注，那么对我们虎视眈眈的俱乐部工会就越不敢轻举妄动。 陈果顿时有一阵眩晕感。 你是说，其实你只是为了能继续安稳的练级？ 当然。 叶修点头。陈果泪流满面。这点练级环境对于一个普通玩家来说都是信手拈来的事儿吧。到了这大神跟前咋就这么曲折呢？弄得整个荣耀圈子鸡飞狗跳，20家俱乐部全部牵扯在内。数以百万的玩家挤在各大论坛议论争执，各种媒体平台连续多场头条报道。同志们，你们全都误会了，这件事真正的真相是大神想要练级。陈国真的一点都不想成为唯一知道这真相的人，他希望和全世界共享，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跟着他一起泪流满面。 我去睡了。 陈国走的时候有一些摇摇欲坠。 去吧去吧，我过一会儿也休息。 叶修若无其事地说着。 谁管你呀？ 陈果不住地在心里想着。此时此刻他忽然觉得各大俱乐部如此想法设计狙击这人是完全正确的，只为了练级而已就把世界搞得一团混乱，这人到底是什么成分呢？这一晚叶修果然再没有上游戏，随便网上看了看东西后也就休息了。第二天一早，又有一些较慢的媒体还在报道这些事。时间充裕的他们倒是来龙去脉从头到尾报道得更是详尽一些。但陈国已经没兴致去看了。一想到这么多大事搁到他们星星这边后，其实只是为了叶修可以练级，陈国顿时觉得没劲透了。 吃完练不练级啊？ 陈果说着，练级两个字咬得很重，带嘲讽。 当然， 叶修说，好像没听出陈果语气的不对。 会不会被围观呢？ 难说，不过普通玩家的话，我有信心都拜托。 祝你马到成功。 嗯， 你们慢慢吃啊。 说完的叶修起身二楼包厢游戏去了。 你怎么了？ 唐柔听出陈国语气不对。 你知道吗？这人啊， 陈国现在就想有个倾诉对象来分担他的泪流满面，连忙狠狠吐槽了一番。结果唐柔听完却是笑个不停。 我觉得不错啊。哪里不错了？ 陈国说。 你不觉得这样的小题大做很豪迈吗？你已经完全被他带坏了。 陈国失望地摇头。唐柔笑而不语。陈果没能从唐柔这里找到共鸣，只好不再谈论此事。陈果对这事儿全不上心了，这当然不可能导致这风波就此结束。事实上，此事引发的争论从现在才刚刚开始。这一大早的，家氏那边立刻就有记者联系上来，问的当然就是翼展战队昨晚新闻发布会上否认叶秋有加入他们的战队的事。家氏这边也早已经计较好了，没去死气白赖的强调君莫笑一定是叶秋，只是淡淡的表示叶秋有没有加入翼展都不要紧，无论他准备如何发展，家氏都会给予祝福，同时也会以职业的态度来面对他。对于翼展，当然也是先恭喜他们顺利成为下联盟中的一份子，预祝一下他们能取得好成绩。在面对记者提问家氏对于这来势汹汹的新对手以及能击败黄少天的君莫笑怎么看时，家氏方面自然是从容地回答家氏从不惧怕任何对手，而后不提一展，畅谈家氏下赛季必将重返争夺冠军的队列云云。这种顾左右而言他的回答方式是面对这种问题前是最常被用他的，言外之意就是说这样一个新队跟咱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咱的眼里木有他。除去家事，昨天那些一口咬定君莫笑就是叶秋的职业选手们今天一早也都是被轮番采访了一回。这些个职业选手们昨天都是在群里看过叶秋冒泡，然后跟着进游戏找到君莫笑的，本来对其身份都挺肯定的，结果现在翼展战队又严肃声称叶秋没有加入。他们这些圈中人士大都捕捉到了这当中的文字游戏，但是终究没有人跳出来坚称君莫笑就是叶秋，因为这事儿对于任何一家俱乐部来说都没见得有什么好处，所以也都保持了顺其自然的态度。翼展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吧，大家都不掺和，免得又像上次一样各家的招牌选手都成了人家的活广告牌了。这么多大神还有选手跑去围观一堆翼展天下的人，这被报道出来后翼展战队现在超级被人看好，有夸张点的分析声称翼展有实力又有财力，势必将对联盟格局造成冲击，或许可以创造出初入联盟便夺冠的黑马奇迹云云。这种言论弄得个别俱乐部都有些惶惶，可那天晚上斩楼兰一行人悉数有下场，和黄少天的交手大家都看在眼里，是个什么样的水平所有职业选手心中都有估量，真不觉得这一伙人能强到哪儿去。而报道中却是刻意淡化了这一节，翼展看来是花了不少宣传费和红包。至于报道中所谓能击败黄少天的谜样的男人，大家都知道是叶秋，而这翼展战队又说了叶秋没有加入翼展，真有些闹不清楚这到底是在绕什么弯子。讨论之后，叶秋退役，现在想加入也不能正式加入， 所以索性就说没加入。但双方可能已经有了协议，等下半赛季中断复出再加入。这个猜测是在俱乐部各自的讨论中最被认同的一种看法，只不过大家都是心里装着，面对采访打着哈哈就过去了，也不多说。所有被采访的职业选手中，只有一位与众不同，那就是霸气雄图的韩文清。面对记者丢来的问题，冷冷地丢回去了一句： 一展有说君莫笑不是叶秋吗？君莫笑不是叶秋，那是谁啊？ 在当天各大俱乐部选手都是大同小异的回复当中，韩文清的回答顿时一枝独秀，其他人的采访顿时全被忽略，就这一句被大肆报道。其实就一展战队这点小把戏，迷糊一下没太在意的玩家粉丝们还行，媒体记者这些善于刨根问底的其实早有察觉，早准备在这上做文章，现在居然还有个职业选手干脆就说出来，大家更是如获至宝。而在对一展那边的继续采访中，一展方面却是坚持不会透露君莫笑的身份。瞬时间，君莫笑就是叶秋顿时又是高度可信，于是各家俱乐部分析揣摩到了先协议等复出再正式加入的操作方式，也被媒体以推理的方式给报道出来了。这说法的可信度无疑是超高的。君莫笑兜来转去了一个大圈子，最后还是叶秋。追这一条八卦的玩家粉丝不少，都把这当推理小说看了。媒体却还不嫌累，又开始抽取一些记者呀、评论员呢、普通玩家之类的人发表对此事的看法。最终复出再加入的说法得到了超级广泛的认同，大家一致认为君莫笑就是叶秋，已经内定是一展的人了，一展只是在故弄玄虚罢了。陈果说是不关心不关心，但最后还是忍不住追看了所有的报道，最后对于这个结果又是有些迷惑不解。 这绕了一圈怎么又回来了？ 话题保持连续性，媒体喜欢，玉展也喜欢。 叶秋说， 身份现在看起来要被坐实了。 早晚的事儿啊。 玉展干嘛就咬着不说？你要求的？ 他们只是知道我是不会加入他们的，所以说了不如不说的好。你自个儿琢磨琢磨。 琢磨什么呀？你直接说。 毛呢 ,boss? 啥？ 陈国听到这个名词飞一般的凑了过来。boss, 任何时候都能让一个荣耀玩家心跳加速的字眼儿，而且这里还是神之领域。神之领域的 boss, 那和普通区别完全不是一个含金量。而且陈果知道叶修只能刷野怪练级，那么毫无疑问这将是一个野图 boss。 这方面的设定神之领域倒是和普通区类似，野图 boss 也是每周随机刷新，但不一样的是野图 boss 一周只会刷新一次，这意味着每种野图 boss 一年也顶多刷新54次，那么这种 boss 所爆的独有装备或是材料绝对的物以稀为贵，这样珍贵的东西各大工会自然是盯得牢牢的，每到周一从55级到70级的练级区，各大工会都会派出侦察队没日没夜的在那儿瞎转，同时也各有向外报价，直接从一些遇到 boss 却没能力杀的玩家那儿收买 boss 坐标。 boss 的每一次刷新就有可能爆发成一场激烈的争斗，极低一些的 boss 还好些，普通玩家也有机会抢到，毕竟神之领域除了叶修的君莫笑，那全是70级玩家，有等级压制在那儿，而且基本不是高手也是老手， 合伙杀杀低级 boss 也都是挺效率的。至于高级的 boss， 那就十有八九会落入大公会的囊中了。一来，高级 boss 都产在高级区，神之领域都是七十级的玩家，当然主要都在高级区流窜。高级区远不像君莫笑现在练级的55级区域这么荒凉，所以这边的 boss 通常一刷新就会被很多人看到，没有藏起来杀的机会。二来，当然就是因为高级 boss 实力更强横，无论谁来杀都不可能太快解决，这杀得越慢，当然就越有可能耗到有人跑来抢怪，这样你争我夺的，能拼到最后的，那当然是最有实力的。所以对于高级区的 boss， 一般玩家都不是抱什么幻想，但是55级的 boss， 陈果立刻是小澎湃了一下。 是什么 boss 啊？ 陈果一边冲到叶修电脑旁边，一边问着，眼睛早朝叶修的屏幕上瞥去了，结果就见叶修的视角只露出半个屏幕，显然是藏在了什么东西后边。半个屏幕所露出的视角呢，正有数名玩家围着一只凶悍的 boss 激烈的战斗着。 这个是荒野镖客，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陈果先没理会叶修这半个视角是怎么回事，先把视角中所见的 boss 给认了出来。这个头戴大毡帽，脚蹬牛皮靴，身穿一件破马甲，一脸络腮胡的粗犷汉子，该是65级区域东部荒野的野兔 boss 荒野镖客。而这里只是55级的练级区恰克小镇，这里的野兔 boss 应该是邪恶的镇长恰克。 显然是照出来的嘛， 叶修说着。 哦， 陈果立刻明白，随着神之领域这边玩家的日益增多，一周一刷的野兔 boss 完全不能满足大家的胃口，很多玩家甚至玩了几年都没见过野兔 boss， 意见甚多。于是在某次更新后，荣耀里推出了 boss 召唤这么一个系统，在完成一些任务或是杀死 boss 后，有几率得到可以召唤出 boss 的道具，这道具可以在神之领域除副本里以外的任何地点，在任何时间里使用。作用顾名思义，当然就是把对应的 boss 叫来让大家杀。这种道具完全就是等于一个 boss， 所以也别妄想有多高的产量。此外，这种道具不可交易，所以有时一些没能力杀 boss 的玩家无意间获得后，都会想办法联系一些大公会，他来召唤，大公会来杀，算是变相的卖个 boss， 但这个卖起来可比出售坐标贵多了。拿着这道具完全可以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家猫起来偷偷的杀。眼前的情况显然就是在猫起来偷杀。55级的练级区无疑就是神之领域较荒凉的地方了。再看此处恰克小镇的角落，这要不是钻到这小镇的深处，根本就发现不了。只是巧了，叶修正好是要躲起来猫着练级，结果也是选在了恰克小镇，这转来转去的结果就让他给撞到了。